就看在你的份上。不过西吴王，我可有个条件。 哦， 王兄有话请讲，小王洗耳恭听。你甭给我摆文词儿，我这人是大老粗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你要把李文忠叫过去可以，可有一样，就这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拿吐米星子沾我吗？我的条件没别的，你就是把襄阳给我腾出来。实不相瞒，2年以前我们就有取襄阳的计划，没想到这口肉被你吃了。现在你地盘也不少，也不在乎一座襄阳城，怎么样？拿城换人，你答应不？ 这朱四爷心说话呀，哈，这刘辅生真不讲理呀，难怪我齐弟当时跟他动手了。有这么办事的吗？朱元璋心里不痛快，脸上不能露出来。 王兄，你太会开玩笑了。这可不是玩笑，这是真的。王兄，如果要是真的，我一个人说了不算了。你想想，我们取襄阳伤了多少人马，费了多少粮台寄养，这是大伙拼命夺过来的。既然给您，我得跟文武商议啊。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您呢，先回颍州听我的信儿，容等我安排好了给您一个答复，您看如何？ 哎呀，朱元璋，你真能说呀， 你跟你外甥子李文忠一样，都会糊弄傻小子。哦，现在把我打发走了，叫我在那块傻老婆等捏汉子，连点消息都没有。你同意好了，不同意我不白说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姓朱的，今天乐意你也得乐意，不乐意也得乐意，不分出长短，我绝不罢休。这时候把郭英也气坏了。四哥，您别跟他废话，这小子人事不懂，就得武力解决。若他这一句话把刘辅生的野劲儿给引起来，好吧，我同意武力解决。再看他催马摇枪是直奔朱四爷，他也有个想法，朱元璋，我要把你给抓住，拿你换地盘不费吹灰之力，擒贼还得先擒王呢，就是这个主意。所以他催马奔朱四爷。那朱元璋也是练武的出身，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，再跟朱四爷马往旁边一拨，把袖面一挽，一伸手，咔，把自己的枪也摘起来。王兄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如果真要动手，恐怕你将来悔之晚矣。放小牛的，当和尚的，卖酸梅的，小子，你还拿大话吓唬我吗？爷爷就不听邪，你招架我，扑棱就是一枪。朱元璋一看，气得满面通红，这就叫当着矬人别说短话，没知识的人才揭别人的短。朱元璋这个不爱听啊，因此火往上撞，晃动掌中的银枪，接驾相还，大战刘福生。要一开始朱元璋还真盯得住劲儿，十招八招之内看不出他没能耐了，但是时间一长招架不住了。刘福生一招紧是一招，一招快是一招，朱元璋渐渐力不能敌， 顺着鼻洼鬓角热汗就淌下来了，心说不好，我快走吧，我踹蹬拨马想败归本队。正在这么时候，事情也凑巧，刘福生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，没打着人，正扫到马屁股后头，啊，马那蛇矛枪是冰铁凝钢的，扫上一点就够呛，把朱元璋这匹马给打得下一蹦多高，好悬没把朱四爷在马上摔下去。他赶紧用手把马的撇骨梁扣住了，但是马被打惊了，一蹦多高，鬃尾烂大，奔着正南这个方向，一溜烟就落荒逃下去了。朱元璋怎么拨马也拨不住，怎么带也带不住了，自有平天有命。刘福生一看，行了，朱元璋没有败归本队，你一个人跑了，这回我抓你可不费劲儿。他也顾不得手下的亲兵了，双脚点灯，大黑马在后头一溜黑线就追下来了。朱元璋啊，儿往哪里走？虽然说刘福生这匹马是宝马良驹，朱元璋的马精了，速度就格外的快，所以怎么撵也没撵上。这阵朱四爷就觉着两耳生风，这马跟腾云驾雾一般，不但往前跑着，耳边上这风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朱四爷一沉，下去就把我摔成馅饼了。双手扣住铁骨梁，身子往下一哈，心说这可要我的命了。鱼，怎么也带不住了，马不听使唤，见山登山，见水跳水呀。越壕沟跳障碍，这马可来了劲儿了，这一口气就跑出有40多里地去。这马往前跑着，前面是一马平川，两旁是树林，前面有个庄村。谁知道这匹马一个没注意，马失前蹄，被石头给绊了一下，前腿一弓，整个马摔倒了，把个朱四爷整个在上摔下，肉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怎么回事？摔背过气去了。朱元璋仰面朝天，是人事不醒啊。感情这马这一摔，把精劲也摔好了，一咕噜车起来了，打打喷嚏，换换尾巴，啪啪啪。围着朱元璋转了几圈，心里说话，你怎么不起来？哎，这马扬起脖的嘶鸣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被这庄村里的人发现了。庄村有帮人出来打柴火，看道边那躺着个人，还有匹马。哎，哥哥兄弟，怎么回事？这几个人过来一看，呀，这人怎么还穿龙袍，手里的拎着杆枪，嘴角吐着白沫，再看这匹马金鞍玉佩，这当官的是谁呢？哥哥兄弟，别打柴火了，赶紧回去报告，到庄村里面报告庄主。这张成呢是本地的守护，另外又是连庄会的会头，在那个年头太乱了，左一股义兵，右一股官军，同时还有零星的土匪，老百姓日子都过不好，有的庄村自动组织起来成立连庄会，把年轻的人全组织起来，算连庄会的庄兵，保卫自己的家乡， 里边不得有头吗？像这个章程就是这么个头。别看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，权力可也不小啊。四外修着土围子，都有一丈多高，东西南北也有四个门，外边都挖着沟，白天黑天都有人警戒放哨。联装会的人发现到里边给他一送信，张成一听，什么当官的，来啊，带马带我观看。领着几个仆人的等出了庄子，下了马一看，什么毛病？他发现朱元璋有点眼熟，后来忽然想起了，哎呀，这不是元朝严拿那个反叛叫朱元璋吗？听说他现在当了西吴贤王了，怎么从襄阳跑到滁州来了？心里头有点纳闷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遇上了不能不管。来人了，把马牵着，把人抬着，回庄。张成说完了，又告诉联庄会的人，挑了50名精壮的猛士，把庄口守住，看形势要出事儿。等回到家里头，把马拴到马号，把朱元璋抬到自己的书房，捶打前心，爬擦后背，又给他灌下几口热水去。时间不大，朱四爷明白过来了。等睁眼一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屋挺阔气，天花板方砖铺地，亮粉墙，明漆亮椅。他一看，床旁边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在50左右岁，白净面皮，3绺黑胡，细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，穿的衣服也挺阔气，不认识。再看周围站着几个仆人的模样，朱元璋就明白我是得救了。哎呀，好心把我摔死，身子微微一动，觉着腰酸腿疼，这后脑勺怎么这么疼？伸手这一摸，耶，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，比鸭蛋个头还大。朱四爷疼得直咬牙呀，勉强直起身子，恩公，是您把我救了啊？对，是我把你救的。我说先恕我个罪啊，我要猜不错的话，您是不是西吴贤王朱元璋啊？不错，正是小王。哎呦，您是谁呀？啊，我姓张，我叫张成。我提个人，王家千岁能知道吗？这个人姓刘，叫刘伯温。那我怎么不知道？那是我的军师啊，您知道吧？前些日子刘先生在我这儿来了，住了5天呢。刘先生对我说，现在出了位真主，就是您，让我变卖家财，赶奔襄阳，福保明主。我一想，我这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一家的老少又不少，想要出个门不那么容易。我打算等着您呢，等等到了滁州我再保您。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，哎呀，我心太高兴了。主公在上，臣张成给主公磕头。说着话，张成撩衣服跪倒在地，磕了3响头。朱元璋用双手相搀，心里说话，嘿，这刘伯温呢，真是我的帮手。你看岁数挺大了，脚步挺勤，哪儿都出溜，哎，四外给我笼络英雄去。要没有他，今儿我这命还就没了。心里头十分感激。张成就问， 主公因何落到这步田地？您这从哪儿来？朱元璋口打嗨声，就把所遭所遇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张成一听，什么？您得罪刘福生了？哎呀，这人可不好惹呀。不过主公您放心，到了这就到了您的家了，有微臣在没有关系。话刚说到这，有个庄兵就跑进来，报报会长，可了不得，那有一个人就叫刘什么生，在外头讨敌骂阵，叫我们把朱元璋给献出去还则罢了，要不献人，他要马踏村庄杀咱们个鸡鸭不剩，鹅犬不留，老少斩尽杀绝，你看怎么办？宰他！你看这张成也站起来，把脸儿往下一沉。主公，这刘福生这人够野的啊！他有什么了不得的？您料作片刻，带微臣出去，把他给收拾了。哎呀，刘福生甚是厉害，没关系，分跟谁比？这张成说到这儿，披挂整齐，带着装兵200，开始到外头大战刘福生。朱元璋没出去，就听外头那个鼓，没声儿。四爷一想，怎么打完事儿？时间不大，再看装兵把张成给扶回来了，再看张成口下鲜血，那两根白纸一样，哟，张成，你这怎么了？哎呦，这刘虎生这小子太厉害了，一枪杆揍到我后背上了，好像没把我打个骨断筋折。没想到我这么大的能耐，也打了败仗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朱元璋心说话，这人还真挺能吹的啊！你这还有能耐呢，都叫人揍死了还吹呢？哎呀！哎，看来世上的人呢，真是分三六九等，好吹牛的人到处都有啊。但是事到如今，你不能埋怨他。朱元璋给出了个主意，张成啊，要这么说，这个庄村守不住了，你我赶紧逃命去吧。不，你别看我打败了，咱们这高人有的是，去。把我外甥子找来。你外甥是谁？我外甥叫飞叉大将姚猛啊，有能耐，我这本领都跟他学的，他要大战刘福生万无一失。正说着话，就听外头夹叶子所响，哗啦啦啦啦，擦啦啦啦啦啦啦，一挑铃进来个大个。朱元璋一看，呵，这个人上主天下主地，身高足有1丈2尺8，跟像半截的黑塔一样，膀阔三庭，腰大十围，铜盔铁甲，在外边进来了，一说话比水缸的声都粗，参见舅父。怎么了您这是？姚猛啊，我让人家把我打伤了，你快点给我报仇雪恨。哎，我先给介绍介绍，这就是咱们日夜盼望的西吴贤王朱元璋啊。这飞叉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元璋，万岁在上，臣给万岁磕头了，咣当。您说这劲儿大小吧，一脑袋把方砖碰碎一块。朱四爷瞅这是人吗？这是，哎呦，壮士免礼，壮士免礼，心中很喜欢他。姚猛把脸甩过来，弟兄们，外边给我备马抬叉，在我活捉刘福生，立首功一件。转身他出去了。朱元璋就听着外头，